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C， 又叫什么？又叫抗坏血酸，是吧？这船员死了一大半，得什么病死的？坏血病。哎，所以我们吃水果呀，你什么蒸的、煮的，那都没营养了，是吧？吃什么？哎，吃新鲜的，是吧？有的人显摆啊，现在是个比较浮躁的时代，是吧？炫富，我们吃水果都吃海南的，嘿嘿，我们吃水果都吃外国的，是吧？结果呢，当地人不得的病他都得了。吃水果呀，一个要吃新鲜的，二一个要吃应季的，是吧？你别大冬天吃西瓜，你不没病找病吗？是吧？三一个要吃地产的。哎，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那么多？哎，要感谢两个行业，是吧？一个是感谢那卖牛奶的，是吧？一个要感谢那什么呢？哎，从远处，从国外，好家伙，把那昂贵的水果贩到国内的。其实大家伙知道吗？我们吃食物，你吃的是什么？你真的就是吃食物里边的水、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盐吗？哎，还有一种东西，比你吃的刚才这些营养成分更重要。吃的什么？哎，吃的是气儿。吃的是气儿。什么叫气儿？你看啊，《西游记》里唐僧有仨徒弟，是吧？老三是那个悟净，老二是那悟能，啊，老大呢？老大是那悟空，是吧？世上啊，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哎，这是什么呢？哎，这是人修为的三重的境界。什么叫净？哎，叫干净，啊，干净。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水瞅着很干净吗？很干净。哎，但是水里边有好多微生物。结果呀，好多家长，哎呀，咱们条件好啊，孩子要讲卫生，咱们家孩子就喝纯净水，喝吧。喝的你那孩子菌群失调，容易得过敏症，容易得肠炎。为什么？因为人家孩子喝的那个水，水的里边有活的微生物，哎，有活的东西，而你喝的水是死水，所以它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水，对不对？这是水里边的东西。空气呢一样啊。我们为什么愿意到瀑布、到海洋、海边、到森林？哎呀，我们一喘气儿，呵，啊，感觉那空气啊，这那么新鲜呢，甚至能感觉到香甜的味道，没错吧？哎，因为那里边负离子多，氧气多，你趴汽车管子你吸口气。有的人说不用，我趴什么汽车管子，大城市早上一上班，我在那一环路二环路在堵车那地方，不用趴汽车管子，人就被那汽车尾气的烟熏着， PM2.5 这东西吸多了得肺癌。哎，所以什么叫净？那就是干净啊，要干净，哎，但是不能过度的干净，是吧？那么这是物质层面的，是吧？我们给大家讲人之三宝精气神，是吧？天之三宝日月星，啊，光有物质还不行，光有水放那儿，一潭死水，时间长了变臭的了，是吧？水得动，是吧？江河湖泊，水得流，是吧？上天变成云，落地变成雨，变成什么呢？雨露。哎，所以猪八戒是吧？悟能，什么叫能？能量啊！我们吃食物，如果你说哦，我要吃钙片，吃维生素，我要吃蛋白粉，你顶多就是老三，是不是啊？杀老三，杀悟净那个程度， 你就只知道一个物质，人一定要知道能量。什么是能量啊？是吧？你夏天吃的那个大西瓜，既能平你的心火，又能入你的心田，据说还能补肾，是吧？西瓜，水果当中伟哥啊，听过吧？好了，同样，十冬腊月你也来块大西瓜。好多人说，嘿，夏天的时候西瓜5毛钱一斤，到过年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那从海南，从这个国外运来的西瓜5块钱一斤，10倍的价格，一吃不甜，是不是啊？哎，虽然里边的什么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含量都一样，不甜，不但不甜，怎么没西瓜味儿啊？不但没西瓜味儿，夏天吃了它可以来除心火、润心田、养肾精。你冬天吃西瓜怎么的？轻则是肚子拔凉、跑肚拉稀、口生寒痰之外，严重的呢？严重的还得心脏病，是不是？还得心脏病？为什么？寒入心窍啊，寒入心窍，是吧？哎，特别是什么呢？那好多人吃冰棍上瘾的人，哎，那都是心经有寒，寒到麻木。啊，你包括你到外国，你到美国，到墨西哥，好家伙，大胖子200多斤，是吧？开始我们都不理解啊，说人长100多斤不错，长200多斤、300多斤怎么长的？他们吃饭先喝凉水，美其名曰叫冰水，怎么着？水里边还有冰块呢，是吧？就像我们运动员跑着摔了，受外伤了，那大夫马上拿块冰给你敷上，怎么着？他拿冰那么一拔，哎呦，不疼了，冷敷不疼了，怎么着？血管痉挛麻木不疼了，啊！吃饭前喝一大杯冰水，好，把那胃啊就拔得麻木喽。你撑多少他不知道多，你是不知道多，他都得吸收掉，那不越吃越胖吗？是吧？所以这和咱们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饮食叫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喝什么汤？喝温热的汤，是吧？我们中国人也把它叫什么？叫开胃的汤，是吧？开胃汤啊，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要第一吃饭第一件事喝口酒，叫开胃的酒，是不是啊？当然都是很淡的米酒，是不是？没听说谁来吃饭前先来杯二锅头，得先烧成糜烂型胃炎了啊。好了，我们不跑题啊。饮食三重境界，一是吃食物当中的物质，二是吃食物当中的能量。什么是能量啊？春天长的西瓜啊，包括那新疆的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呢？哎，它得了里边的能量，哎，夏天的能量。赶着你冬天呢，哎，你吃不应季的水果，你老吃从远处运来的水果，你就容易水土不服。说我人在家待着吃海南的水果怎么还水土不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老拿外国的方法养。你特别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推崇喝牛奶呀？人家日本人喝牛奶都长个了，是个是长了，是吧？过敏的人也多了，是不是？哎，什么原因？这个奶这个东西叫乳汁，是吧？哎，只要是哺乳动物，打小生下来都喝奶。你包括那牛啊、羊啊，是不是啊？都喝奶，啊，猫啊、狗啊，是吧？都喝奶。但你什么时候看那个大黄牛、大水牛都长成成年牛了，不吃草，回家找他妈喝奶去？你见过没有？对不对？没有。所以说呀，就包括那奶牛也是啊，它吃的是草，它身上长牛肉，你没见它身上长草籽吧？所以说这都叫运化的能力。但是啊，偏有人讲啊，说人呢要一辈子喝牛奶，那你一辈子长不成熟，把脾胃喝成虚寒的了， 脾胃虚寒得起青春痘过敏，你看哮喘啊，所以现在过敏的人这么多呀，把牛奶忌了你就没有过敏症了，改喝热水，喝温热的水，哎，这是养身体的，是吧？好多人说得牛奶不喝了，现在我们改喝减肥茶了，改喝凉茶了，是不是？天天喝茶叶，天天跑肚拉稀，得，哎，又一部分肾结石的人在高发，这都是喝碳酸饮料啊，喝冰镇矿泉水啊，喝凉茶喝出来的，是吧？哎，特别我们看广告的时候，呵，啊，看得胆战心寒啊。那个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跳高奔跑，好家伙，你看那头上那个冒着热气出着汗啊，忽然间来了一车冰镇饮料，是吧？啊，起开一瓶，冒着气儿，冒着泡，咕咚咚咕咚咚喝下去，作死的步骤，这都是作死的步骤，就好比啊，一部发动机都快烧红了，你拿冷水一浇，老人都知道你运动完了不能马上喝水，喝水啊容易炸肺，是吧？在农村有过生活经历的都知道吧，那个马呀，那个骡子呀，拉粮食拉柴火，跑跑跑跑出一身汗，到家里卸了马车喂草料给那马驴喝水的时候，哎，那饲养员那农民都不忘了抓一把草扔水上，所以那马喝水扑喝口水打口响鼻往出吐气儿，不然那个草沫不呛鼻子吗，是吧？所以说养这大牲口都知道喝冷水炸肺，但是呢现在好多年轻父母那孩子疯跑的热得满头是汗，来个冰镇的就给喝上了，你说这样的父母是不是禽兽不如的父母，对不对？哎，照顾驴照顾马人都那么重视，你说你那孩子你上了一个冰镇饮料，你还问我为什么我们孩子得系统性红斑，是吧？得哮喘得过敏，我说你害的，我害的，天热的时候我给他喝凉水怕他热着，天冷的时候我给他什么呢，捂棉衣我怕他冷着，我怎么害他？愚昧的父母，你那个爱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所以养生你要有文化，文化啊！饮食的三重境界刚说了，从食物的物质层面来讲，又说了从食物的能量层面来讲，那么比这食物能量还高的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哎，就是孙悟空那空啊，真的是空没有吗？不是的，这个空是人看不见摸不着甚至于猜不透，说那不是神仙了吗？没错啊，就是神的层面，说吃食物还有神吗？没错，这个没错的啊。那人正喝水呢，你嘣一吓他完了打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怎么说啊，食不言寝不语，道理不就在这儿呢，是吧？所以饮食还有神的层面，饮食还有神的层面，就是你像你吃饭的时候你是高高兴兴的在吃糠咽菜，那叫苦中作乐，苦也甜，那歌里唱的是吧？那你说现在时髦的话啊，说坐在宝马车里哭，是吧？家里很有钱，是吧？天天没人管啊，吃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呢哭着吃气着吃，是吧？忧郁烦闷的去吃啊，甚至现在有些这个家庭条件好的那个富二代啊，富二代啊，没人陪，人家小孩都爹妈带大的，是吧？所以跟爹妈有感情，那有那孩子保姆带大的，呵呵，跟保姆有感情，啊，将来也就成长个保姆，是吧？我们不是看不起保姆啊，保姆毕竟不是亲妈，他们之间那感情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啊，你看厌食症的人包括那个什么呢，强迫症，在狂饮狂食的时候，你吃的这个食物的物质也很好，你吃这个食物啊它的能量也很好，也合了这个季节，但是你 含着眼泪吃，受着闷气吃，孤独的一人在喝闷酒的吃，这些造癌细胞，是不是啊？好多人说，哎呀，我为什么得癌了？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我还懂得养生，天天吃保健品，就是天天没人管，心情忧郁，心生阴寒，你不得恶性肿瘤，你不得癌，谁得癌？是不是？所以这是饮食的三个层面，啊，食物的物质层面，食物的能量层面，食物的进食过程当中的精神的层面。有人说想这个干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是代谢类疾病，代谢类疾病，新陈代谢，你首先得摄入新的，排除旧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把饮食文化的第一篇就作为代谢类疾病，是吧？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的开篇综述啊。饮食你真的吃出里边的文化了吗？是吧？特别现在有人问我，吃维生素能治糖尿病吗？简直胡说八道。请大家在您的笔记本上记录，糖尿病是生活行为性疾病，需要饮食、运动、心理加上药物，甚至呢社会环境，这五辆马车来综合的干预调节。如果哪位神医告诉你糖尿病只吃什么保健品，只吃什么药，或者只吃什么维生素，只吃什么祖传秘方就能好的，那就是夸大，那就是虚假。一定要记住，糖尿病是综合疗法。所以说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摆脱了降糖药，减少了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 6.5%， 怎么那么好啊？于是不少人慕名而来，有什么好的保健品管糖尿病的？没有，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生活行为性疾病需要的是生活行为性疗法，所以糖尿病一定是综合大保健。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再给大家说的是啊，代谢类疾病，说说糖尿病的成因啊。糖尿病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呀？啊，有的人说啊，说是不是像感冒一样啊，啊是不是人感染了某一种病毒啊，把这病毒杀了，人就不得糖尿病啊。啊，后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啊，无稽之谈。前几年呢还有一个更时髦的啊，叫糖尿病的基因工程啊，折腾了4-5年啊，说把糖尿病病人把得糖尿病那个基因片段给它破坏了，这人不就不得糖尿病了吗？啊，后来发现啊，失去了糖尿病的基因片段之后啊，的确人不得糖尿病了，啊得什么了？啊得癌症了。 是不是？所以啊，这样的科学研究，是吧？也就证实了我们老早以前的一个观点，是吧？说得了糖尿病的人，啊，很难得癌症。到底在哪儿啊？糖尿病基因工程的失败，证明了糖尿病的基因片段和癌症的基因片段的一个拮抗作用，是不是？就像我们讲那个食物链，是吧？那个狼，好家伙，狼是那个兔子的天敌啊！你要是把草原上的狼给杀干了，是吧？杀光了，那个兔子就会拼命的繁殖。没了天敌的兔子，就会把草原的草场给破坏掉。你看，所以啊，要一物降一物，是吧？要良性的发展。什么东西一旦没有天敌，是吧？无法无天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力求实事求是啊。五行当中有相生，它不是无限制的生，它叫有相克，叫有意志，有生有克，才有平衡。潮起潮落，才是平安的日子。你拼命的涨潮不落，那就发大水了，对不对？所以啊，糖尿病的这个病毒理论被推翻了，是吧？糖尿病的这个基因工程也彻底宣告失败了，是吧？无果而终，只是证明了，如果给糖尿病的基因破坏了，人会得癌症，所以也告诉大家。好多糖尿病治疗过度的人，胰岛素使用过量，降糖药用量过量，饮食控制过度，也会走向其负面，不是糖尿病的康复，而是带来其他疾病的隐忧。所以人的健康啊，它就是一个平衡啊，就是一个平衡。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说说这个胰岛素的学说，是吧？有了胰岛素的发明，是吧？使糖尿病患者重见天日，啊，说缺多少胰岛素，咱就补多少吧，是吧？可以讲，天底下有80%，到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是可以通过胰岛素实现理想治疗，逐渐全面康复的，但是还有10%到20%的人呢，打胰岛素不好使。甚至形成胰岛素抵抗，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无计可施啊？不是的，是人体对胰岛素的受体的敏感性。所以可见，任何疾病都不是单一的方法，都不是单一的秘方，它一定是一个综合形成的结果。所以糖尿病的康复离不开，是吧？五驾马车，是吧？搁8个人抬的叫8抬大轿，是吧？五驾马车是什么？饮食控制，适当运动，是吧？心理调节，是吧？合理服药，再加上呢，适当保健。所以是综合方面的一个保健。那么糖尿病是吧，既然它的治疗不是单一的方法，那么也就告诉我们它的形成，糖尿病的病因其实也不是单一形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病因学上，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广大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朋友和家属给大家敲一敲警钟看看糖尿病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是不是爹妈得糖尿病儿女就跑不了啊，是吧？科学家叫遗传学说甚至有了父母得糖尿病儿女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总是盼着我什么时候能得上糖尿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基因是有它的遗传性，但是 基因也在改变，是吧？就像那老年人讲说，原来那孩子生下来跟小猫小狗似的都闭着眼睛的，现在这孩子真聪明，生下来大眼睛就锃亮，你看。所以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这样说的，是吧？说什么呢？说环境创造人本身，所以环境的变化使人在进化，是吧？或者是在退化啊。那么同样，环境的变化也在影响人的健康啊，也在影响着疾病。所以糖尿病和遗传我们只能说有关啊，只能说有关啊，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啊。但是有的大夫钻牛角尖，是吧？找着糖尿病人，爹妈不是糖尿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不糖尿病，往人祖坟上查，你查有个什么用？你就查出来他老祖宗八辈祖宗以上有糖尿病，你能怎么着？是不是？所以啊，坐而论道啊，不如退而结网，是不是？哎，老是研究这糖尿病跟遗传、跟爹妈、跟祖上有没有什么关系？你倒不如告诉他怎么解决。你研究出来糖尿病遗传了，你是能给他换个爹呀，还是能换个妈？换不了的事情，是不是？哎，所以人得病甭怨天尤人。当然了，大家讲的这些知识，哎，都是告诉大家是可以改变的。我教你的是能改变、能解决的问题。那些改变不了的、解决不了的，啊，我们一带而过。因为改变不了的、解决不了的，你说再多，它是废话呀，是不是浪费时间啊？先说糖尿病的第一成因，饮食不节，啊，饮食不节。什么叫不洁啊？这个洁不是洁净的洁，是节制的节。所以糖尿病啊，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期，是吧？改革开放初期，是吧？人们刚刚解决温饱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刚刚富裕起来的时候，啊，就所谓那个暴发户的年代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是呈一个井喷的状态，啊，井喷的状态，啊，甚至什么每家都有糖尿病，亲戚朋友都有糖尿病，好像糖尿病就在身边一样。那为什么那么多呀？哎，就是穷人乍富，啊，我们叫暴发户时代。哎，这就和饮食不节有关，是不是啊？啊，原来是草包肚子，光吃素。一年难得吃回肉，啊，这下有钱了啊！天天呢饭桌不离肉，啊，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所以好多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吧？随着肚子越来越大，他们得上糖尿病了，得上脂肪肝了，得上痛风了，啊，因为是富人得了，所以糖尿病在那个历史时期，啊，被冠以什么？啊，被冠以富贵病的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呢，也是对什么呢？对得病人群的一个讽刺，是吧？说富了，兜里有钱了，你不能光填活这个肚子呀，是吧？你是不是得增加一下知识啊，增一下大脑的这眼界呀？哎，所以糖尿病的第一成因，暴饮暴食得糖尿病。你如果是公款吃喝吃出来的糖尿病，你如果是天天下馆子下出来的糖尿病，你如果是只吃肉不吃素吃出来的糖尿病，你不改掉错误的饮食习惯，糖尿病治不好。啊，我先不告诉你怎么治啊，因为你不改错的人，你怎么吃保健品，怎么调养，怎么吃药都等于零，都等于零，都只是还那个得病的高利贷了，那还不起的。是不是？所以人说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意思？是吧？这个人呢，你不是做多少善事儿，你不是说你捐多少款，是吧？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善良人，一定要记住啊！中国人不迷信， 中国人信的是善和恶。你如果拿钱就能把你做的恶事抹过去了，如果那个神仙都收了你那个什么呢黑钱了，那还有什么善恶可言了，对不对？说这大家一定要闹清楚啊，闹清楚这个事儿。所以糖尿病就是这样的啊。有的人说得我今天要喝酒，我今天要赴宴会，我多打一针胰岛素，我多吃两片降糖药，这就是一个道理，是吧？你那面为非作歹啊，这面你磕头作揖烧香没有用，是吧？善恶分明啊，善恶分明，有心为善，虽善不讲，无意为恶，虽恶不罚，这大家一定要闹清楚。这是饮食。但是呢，现在呀，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来讲，控制饮食啊，我不想多说啊，就是你是暴饮暴食来的，你要改错。但是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对这个控制饮食过了头的人，营养不良型的糖尿病是相当的可怕，是吧？一天就是一个馒头，一碗青菜汤。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我控制饮食治糖尿病啊。我说你这叫饥饿疗法，是吧？饥饿疗法。他说对，我这就是饥饿疗法。我说我再给你补上一句，你当体内营养过多过剩的时候，你原来大鱼大肉的时候，你现在改成青菜馒头了，可以。但是当你体内的东西都消耗掉了，你却依然一个馒头一碗青菜汤的时候，我告诉你麻烦了，造病啊，造病。因为营养不良的状态下，人体出于自保会出现内脏的脂肪化变性的，就像一些常年吃素的老人得脂肪肝得动脉硬化，他们来找我问我说能不能吃三七银杏茶多酚，我直接告诉他，我说你吃了没用。说不对呀，你保健品批文上不说的吗？降血脂增强记忆力啊，那些大胖子吃了有用，我这么瘦吃了怎么没用啊？我说对呀，就是因为你瘦，你瘦了血管里边还长动脉硬化，你那么瘦了你不吃肉，你肝上还长脂肪，你这叫营养不良，明白吗？你营养不良了，你单吃三七银茶多酚没效果。他那我吃啥？每天按时按量的吃点瘦肉，吃点鸡蛋，吃点豆腐。啥意思？用进废退，是不是？所以那些说哎呦我一点肉也不吃，吃素我不喝，我说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说这样的病人我救不了你啊，我救不了你。说那没办法呀，我这人是有信仰的，我不能吃肉啊。我说那对不起，那你就有信仰病死好了啊。我说的很直接，你信的东西害死了你，你都要死，谁拦得住啊？所以天底下什么最宝贵？生命啊，生命是最宝贵的。不管你学的是中国的知识，你还是学的是外国人的知识，如果你那个知识或者你那个信仰都无视生命，践踏生命，那么你还要去迷信的话，那你说你被这些东西害死就不足为怪了，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饮食控制，饮食控制，一个是不要过多，另外一个方面是不要过少。哎，这是糖尿病的饮食不节的第一大病因。我们重点提示，谨防营养不良型糖尿病的身体过度消耗，是吧？原来说糖尿病三多一少，是吧？多饮多食多尿啊，完了加上身体消，身体什么呢？消瘦啊，身体消瘦。那么糖尿病人你现在看没那么多典型症状了，反而好多糖尿病是大胖子，对不对？大胖子是吧？ 那么在这儿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胖人得糖尿病比瘦人得糖尿病好治。胖和瘦是什么？是你身上的脂肪储备，是不是？这是你的家底儿。同样患了恶性疾病，不能吃不能喝了，对不对？靠日子。你说谁先熬不住，谁先小命玩完？为什么那些恶性疾病的病人在晚期要往血管里边打油、打脂肪乳、打能量合剂让你活着？为啥？其实就是给你能量储备嘛，是吧？所以这第一条病因就说到这儿啊。那糖尿病形成的第二条病因叫劳累过度啊，劳累过度。第三条病因叫情志所伤啊，情志所伤啊。第四条病因，你看原来我们讲糖尿病就三大病因：饮食不节、防劳过度、情志所伤，对不对？哎，但是现今时候我们必须加个第四条。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在变化，错误服药造糖尿病，乱用激素的，拿所谓的保健品预防糖尿病的，结果里边添了降糖西药，没有糖尿病，吃假保健品吃出糖尿病都不占少数。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就说说这个心脏病跑平板这个事儿。因为在去年夏天、前年冬天，连续几年了吧，叫心脏无小病。人心脏啊，这个特点特别能够吃苦耐劳，所以心脏病特点是什么呢？不犯病啊，都跟好人似的，是不是？一犯病要命。所以在冠心病的五大类型当中，我给大家叨念叨念啊：隐匿型冠心病、心律失常型冠心病、心绞痛型冠心病、心肌梗塞型冠心病、猝死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全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说白了就是给心脏供血的、供氧的这个冠状动脉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影响了心脏的血氧供给，缺血了，供血不足了，发病了，是吧？根据发病类型五大特点，隐匿型，是吧？心绞痛型、心梗型、猝死型、心律失常型。这里边最轻的是那个心律失常型。五大类型当中有三型是要命的：心绞痛、心肌梗塞、猝死。这三大类型的冠心病不犯病则已，一犯病要命。我要说说这个常识啊，心脏它就是一块肌肉，叫心肌嘛，是不是？收缩舒张、接律波动，保证全身的血液循行顺畅，是不是？那么隐匿型冠心病多是用平板实验给跑出来的，啥意思呢？这心脏病有没有感觉啊？没什么太大感觉，只是偶尔劳累的时候有感觉，平时什么查心电图啊、做彩超查不出来。 于是呢，就有聪明的人，是吧？小聪明啊，我们给他打个引号。这个引号的意思就是自作聪明，是吧？发明了这个什么呢？平板实验。说你这个心脏病，你不是不犯病的时候查不出来吗？那我们就给你啊，诱发犯病，让你搁跑步机上跑，逐渐加快速度，让你心脏啊增加它的负荷，劳累，是吧？累到它犯病，你也犯病了，我心电图也查出来了，是吧？结果证明平板实验人阳性，给你定个性，隐匿型冠心病。平时查不出来，有没有？有，阳性就是确认了是病，咋治还得按冠心病治。但是近些年来，隐匿型冠心病的人越来越多，平板实验跑的阳性的人也不少，但是就是这个自作聪明的跑平板，人家没犯病，偏得让人家犯了病查出心电图的，确认有隐匿型冠心病的这么一个检查项目，就有诱发心梗，结果人死在跑步机上。我说这个目的是啥？我个人观点啊，我不赞成跑平板，说跑十个才死一个，你有啥不赞成的？另外医院也不是你家开的，对不对？你说不赞成，完人医院这个项目检查不出来，也确诊不了冠心病，人家咋治啊？我不赞成啊，我就是不赞成啊。我不赞成的原因是，这是拿生命在确认你有病，是吧？就像有一位老人家到医院检查身体，好家伙，花了两三万确诊了什么病？确诊了啊，股骨头坏死啊。那确诊了给我治吧，告诉你治不了，除非给你换腿。老头说，我都七十多了，给我换什么腿？不换腿回家治不了。确诊花了好多钱啊，包括好多恶性疾病也是这样的，你给我确诊了，完了你告诉我治不了，啥意思？告我死心呢？所以呀，我们一定要明白，看病看病，啥叫看？看是通俗的说法，就是为了诊断。那疾病诊断是目的吗？不是，诊断是个过程，是不是？明确诊断才能有效治疗吗？那么有些病你不用明确诊断，是不是？已经通过经验能够总结出来了，干嘛拿性命做实验，偏给人跑出病来，是不是啊？跑出病来再抢救啊！我只是这个做法不赞同。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是吧，我想来说道说道啊，不是论出谁对谁错啊，就是告诉大家，人作为一个成年人，要有勇气听真话，是吧？要有勇气听真话，是吧？是你跑平板实验没心梗，确认了阳性，那就告诉你隐匿性冠心病，你就当冠心病治，在医院吃药呗，打针呗。那你说我想吃保健品，那就铁皮、石斛、红景天、氧气血两亏心心脏病，我们再加上 Q10。营养心肌活化酶，是吧？那诱发你这冠心病的病根是血脂高你就化脂，是血压低你就养肝，是劳累你就歇着点儿，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说到头来，归根结底啊，又到了那句很不中听的话，哈哈，人得病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有时候不用医生明白，他明白就是给你开药，你不改错，是吧？你在家劳累 比跑平板实验不累得多吗？跑平板实验给你跑出来，确认你有隐匿性心脏病，你回家接着做比跑平板还劳累的活，诱发心脏病突发就是要命的事。所以呀、啊，改错。病从哪儿来的？医生明白了是来指导开药的，我分析明白了是来指导你吃保健品的。关键的关键，我明白了，医生明白了，都没啥大用。关键的关键，就是得病的人，你自己个儿一定要明白，你是怎么得的病。你只有明白了，你只有改错了，你才能保住你的命，你才能治好你的病。所以呀、啊，哎，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是吧？这句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啊，也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道理。医生，是吧？医院、保健品、药物，都是来帮助病人的，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啊，你吃多少，你喝多少，你干多少活，你熬夜几点睡觉，你生多大气，是不是啊？你有多少忧愁，你心里不平衡，你有多少难受的事儿？哦，你的感受，你自己得不得劲儿，你不知道吗？所以这才是内在的原因。所以呀、啊，养生还得靠自己，是吧？养生还得靠自己，是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从自身找造病的原因啊，配合医生的治疗或者配合保健，我们才能取得健康的全面胜利，是吧？这是今天一小插曲啊，就是为了说明白这一件事儿啊，说明白这一件事儿。糖尿病四大病因，我已经把第一条说完了。第一条叫饮食不节，在这个饮食不节当中，我又给大家分了几条。第一条叫暴饮暴食，吃饭太快，是吧？饥一顿饱一顿的。第二条呢，叫偏食，是吧？也是饮食的不节制，有的人只吃肉不吃素，这都是造糖尿病的饮食的不节制，过于偏嗜。第三条呢，就是你带着什么心情吃，是吧？为什么中国人说叫食不言寝不语，这是老祖宗养生经里说的，是吧？但是现在呢，哪有吃饭不说话的啊？那么吃饭说话，咱们就说点好话，是吧？别一吃饭就说那赌气的话，是吧？哎，所以什么心情吃饭也影响身体健康和造病。哎，这是饮食不节和糖尿病的关联。今天呢说防劳过度，防我们就不讲了，是吧？主要呢我就想说说这个劳啊，这个劳。什么叫劳啊？劳就是劳累。说劳累也能累出来糖尿病吗？没错啊，没错，劳累过度得糖尿病，而更多的是劳心过度得糖尿病，是吧？体力劳动不容易得糖尿病，可见劳心啊，对心神的损害和我们将来要讲到那个情志啊，它是相关联的。所以糖尿病的造病原因，关键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内因，是吧？说这个劳累啊，你干多少活啊，家里负担重不重，是吧？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啊，这个事儿我就不想多说了啊，以你不累为主。另外哦，要补一句啊，最近有朋友问到说吃糖和糖尿病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怎么说呢？我告诉你没关系。哎，他马上就给你举出例子了，是吧？他三婶儿是他二舅啊，啊，天天白糖，喝白糖水啊，结果喝出糖尿病了，你说咋整？所以这事儿呢，哎，我们也得说到说到 啊，吃糖多了到底和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哎，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有和没有啊，告诉大家有一定关联啊。而且借这个事儿我还想说说这个吃糖的好处呢，对吧，啊，一说吃糖的好处小朋友爱听了啊，我妈就不让我吃糖，我就喜欢吃糖，我到底吃不吃，说我吃多了牙坏啊，不让吃我还馋，是吧，小孩都爱吃糖啊，脾虚嘛啊，啊，所以说呢可以适当的吃啊，不要多吃。既然说到了这个吃糖啊，你看家里啊生活三件事嘛，是吧，柴米油盐酱醋茶，哎，我就想说说这个烟酒糖茶和病之间的关系。听着啊，你爱吃糖你就脾虚了，所以收音机前特别爱吃糖的人，我欢迎您来吃双歧活菌，来吃虫草糖宁，吃了之后你那个爱吃糖的毛病就能改掉，哎，就避免了将来造糖尿病的机会。所以人特别对糖爱吃嗜欲是脾虚的表现。那么烟酒糖茶嘛，是吧，我把烟也说说啊。以前我们净说抽烟的坏话了，是吧，今天我说说抽烟的好话。说什么人抽烟呢，啊，大家都知道鲁迅抽烟，是吧，啊，我们国家好多的将军，是吧，哎，这个老一辈的人啊都抽烟，是吧，所以有人就跟我抬这个杠了，啊，谁说抽烟不长寿，那谁谁谁抽烟活90多岁，是吧，我说他不抽的话能活100，是吧，那有人说他不抽啊可能80活不到，你说咱们拔这个犟眼呢抬这杠没的意思，怎么办，拿出科学道理来，说抽烟管啥，抽烟管抑郁症。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什么人抽烟，思虑多的人，愁的人抽烟。所以烟除了抽多了能抽出肺癌之外，烟到底对人有没有一丁点的好处，如果有它是什么，有好处啊，这是抽烟唯一的好处啊，这是我们一个啊老中医的同行说的，我很赞同他的说法啊，这一是一二是二啊，这不是我发现的，这是人发现的啊，所以咱们别埋没人家功绩，人家说的我认为对。抽烟治什么，治脾肺虚寒，所以抑郁症的人他抽根烟，你包括你看那个蹲监狱的，是吧，那罪犯你交不交代啊，是吧，